你来啦。 暴风对于乔家出现在这里反而没表现出半点疑问，冲乔家点了下头。 正好，今儿本来也找你有事儿，跟我一块儿来吧。 这回好了，乔家连司机都不用当了。李岩跟大雷坐的车跟在暴风的后面。乔家本来以为暴风要他一块儿的意思是安排做个跑腿儿，没想到会直接要坐在自己的车上。这下乔家的心里就不是太踏实了。跟暴风这种人在这么狭窄的地方待着，骨头缝里都能透出一股寒气。乔家小心翼翼地收敛着心神，尽量做到不凸显任何的存在感。不过这想法他自己也知道是掩耳盗铃，该来的还是会来。 乔家，你知道驼子里那边出事了吗？嗯？ 暴风开口的挺自然，这态度跟他最初逼乔家跟着自己混的时候一模一样，用的哪怕是问句，话里话外却透着让人不舒服的逼问。所以对着暴风，乔家都尽量让自己说实话。 那听说了， 宋七进去之后驼子里来找过我，你觉得我该不该管他这事儿啊？ 鲍先生，这种事儿您问我哪能问出个主意啊，我这脑子就没装过比吃和睡还麻烦的事儿。 哦我倒是觉得你脑子里装的事儿挺多的。 这句话说的乔家心里猛地一沉，然而乔家还没有来得及反应，暴风下一句话给他的刺激更大。 今天我打算把驼子里给办了。 暴风转头看着乔家， 乔家，你敢杀人吗？ 听到这里，乔家心都凉了。乔家很想挤出个笑容出来应付暴风的问题，但是到最后也不知道他僵硬的脸部肌肉到底有没有成功完成这个任务。这个问题其实并不是他第一次听到，但是因为这次问的是暴风，乔家心里特别的空。暴风表现得很有耐性，乔家不吭声，他也不催，只是似笑非笑的表情让乔家有一种无所遁形的压迫感。幸亏乔家的脑子里还是硬挤出来一句话， 鲍先生，宋七那件事会不会牵连到您呢？ 乔家这话锋虽然转得很硬，但是干脆利索地截了暴风的话头。暴风没有回答别人问题的习惯，乔家这种没脑子的发问只会让暴风丧失继续开口的兴致。当然更重要的是，这种问题本来也不是乔家有资格过问的。车开了一段时间，缓慢地开始拐进一家商务会所。这地方乔家是第一次来，虽说暴风这样的人狡兔三窟是正常的，他还是有点好奇这人到底有多少这种临时落脚处，他们今天这个计划到底能不能成功。按照暴风以前的习惯，他是不从任何正门进去的。车在后院绕了一下，拐进一条胡同，有人出来给开了门。暴风下车的时候，眼神若有似无地向旁边扫了两眼。乔家下车之后没有往里走的打算，他很清楚，这种场合轮不到他露脸。李岩跟大雷在门口守着，这胡同一眼就可以看到头，真要出点什么事情，暴风从其他的地方撤走是绰绰有余的。李岩守在门口，眼神一直紧紧地盯着乔家。在他看来，乔家突然出现肯定是有什么原因的。不过这种程度的戒备对乔家来说根本没有影响，他索性就站在那让李岩看。但是没过多久，暴风从里面又走了出来，从神色上看不出什么端倪。他上车也只是简单的下了指示， 换去老杨那儿。 李岩有点意外，但是没有吭声。乔家这次没坐上暴风的车，他跟着李岩坐的一辆，大雷在前面开路，他们几辆车都是跟在后面。走了大概半个小时，前头大雷的车突然又换了方向，掉头又往回走了。这次李岩终于有点坐不住了，他打通了电话。 怎么回事？ 听语气，电话应该是打给大雷的。 好，我知道了。 挂了电话， 李岩拍了拍前头的司机， 我们不跟着鲍先生的车了，我们去东四小区。 严哥，我们不用跟着鲍先生吗？ 我们有我们的事要做。 李岩语气里透着一股警惕的肃杀，乔家觉得要坏事，这跟最初的计划完全不一样。但是现在这种情况，他就算想通知郭林也没有办法。他心里骂上了暴风的祖宗十八代，乔家面上还得保持着糊涂。眼看着他们这车离暴风他们越来越远，他烦躁地闭上眼睛。暴风临时改变见面的地点是在郭林的预料之中的，他故意让人在黑豹附近的三四个路口都设了临检。暴风没有在时间内等到回复，以他做人的警觉性肯定会有变化。但是他现在跟李岩他们拆开两条路走，乔家就有些看不懂了。郭林的监控车分成了两个小组，一边跟着驼子李，一边跟着暴风。发现暴风拆了车队，他也有些意外。 现在怎么办？跟哪个？ 专派两车跟在后头，我跟队里请求支援。 郭林隐隐也觉得事情不太对劲儿，不过暴风能混到今天这种位置肯定不是靠巧合，他也不算毫无准备，反正只要跟着驼子里总会有所收获。乔家在李岩的车上一直都很老实，还好李岩后面也压根没搭理他。车七拐八拐的拐到一个乔家连认都不认识的地方，留了司机在车上，李岩招呼他们下车。暴风他们的车不在，大雷那辆也不在，李岩只是让他自己随便找个地方待着，就不管他了。乔家心里头没谱，坐在边上心里一直在盘算接下来这事情会怎么发展。手机一开始就被搜走了，他连通知下郭林都不行。就在他发愁的时候，揣在兜里的手突然摸到个东西，是之前从郭林那儿抢回来的火机，总算是还有个傍身的。乔家站起来往李岩那边靠，在凑近对方之前先招呼了一声， 严哥，来根烟吧。 李岩回头扫了他一眼，眼神里透露出来的情绪有很多，其中最明显的就是不耐烦和嫌弃。乔家耸耸肩，嘿嘿一笑， 嘿，这人呐，一兴奋就容易犯烟瘾，我那包之前被人摸走了。 我听说人紧张的时候也容易犯烟瘾，你小子是不是亏心事做多了？ 李岩一边说一边掏出盒烟抽了一根给乔家，后者脸色不变的接过去点了火，狠狠抽了两口才满足的闭上眼睛。 严哥，你这话说的太艺术了，我们这种人谁做过不亏心的事啊？不过还好，都亏的是别人的心，就差没杀人越货了。我从来就不是什么正经人。 李岩皱了皱眉没吭声。乔家知道自己不讨人喜欢，咬着烟眯起眼睛往边上晃。李岩大概本来以为他凑近是为了套近乎打听什么，没想到乔家真的就是借了根烟又窝回了沙发那边，这次更干脆，索性两腿一伸躺平了。有那么一瞬间，李岩真的要相信乔家就是跟来凑个热闹的。李岩的电话打完了没过多久，他把乔家叫起来， 行了，你跟着我一起去办件事， 任凭差遣。 乔家掐熄手上的烟，跟着李岩上了车。中间李岩又打了两通电话，但是通话时间都很短，大概是不想被乔家听出什么端倪，答话的方式也基本上是三个字之内解决，除了好就没了。从语气推断，跟他说话的人肯定不是暴风，不然依照李岩平时对暴风的态度，怎么也得用明白之类的词来代替。